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57集， 南河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叹了口气，官刑与鬼书总要受过。英韶又道：“ 哎，对了，你知道那个北元那事儿吗？” 南河看着他，你也知道？ 你没接啊？ 英韶道：“ 我还想着你会不会入选了嘞，报酬那可是相当丰厚啊。”“ 不是我，我不接外快。”南河喝了口饮料：“行了，你快走吧，别让人看到我和你聊太久，你身份太迷信了，影响我人设。”娱乐圈啊可真虚伪。现场还有些蓝河认识的人，入席的时候他旁边就坐着有段时间没见的圈内老朋友，大家闲话起来那可不得了啊。因为穿着礼服，蓝河身上也没有揣手机，只是闲聊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忽然看到一抹黑影飘了进来，仔细一看，高帽子上写着天下太平，死人脸耷拉着，分明就是严三呢。蓝河立刻环视一周， 妈呀，是谁呀？现场谁要死了？ 主持人还在台上拿现场的明星调侃，这会儿就说到蓝河了。 这个蓝河好像跟玄光老师一起出席，听说还一块儿过年了，两位朋友的友情真是让人羡慕啊，一对好基友。 一时所有的人都看着蓝河，此时严三也飘到了蓝河身前。蓝河正襟危坐，视若无睹。严三说道：“ 来爷，小宋，不妙啊不妙，老和尚晕倒了。” 蓝河和宋福坛的动作都是一顿，严三口中的老和尚一般都是指一个人，不动法师。 不好意思啊，有点事。 蓝河起身就离开了，宋福坛也欠了欠身离席。其他人 呼生气了， 这怕是不满意拿好基友三个字说他和宋福坛。只有熟悉蓝河的人琢磨，平时也没这么敏感呀。主持人也慌了， 开一下玩笑的。 蓝河看到大家或是紧张或是看好戏的眼神，摄像机也对准了自己，不想因为自己提前离场让气氛变僵，就笑笑道：“干嘛？没见过好基友一起上厕所啊？”他还故意拉住了宋福坛的手，现场一下笑开了，主持人也松了口气。 这个男孩子可以一起上厕所的吧？ 离开了摄像机的拍摄范围，蓝河才对主办方的工作人员道：“ 真对不起啊，其实呢是有位长辈身体不舒服，我得赶过去，不好意思啊。” 他这么说了，对方也表示理解，心底还觉得人虽走了还给节目留了个梗，真是有职业道德啊。一到无人看到的地方，蓝河就跟着一旁的严三问：“ 怎么回事啊？不动法师在医院吗？为什么是你来找我？” 这还怪吓人的，无常报信，搞得像是不动法师要不行了，行个便宜让他们赶过去看最后一眼。要不是不动法师向来身体硬朗，打起人来直蹦，蓝河真要怕。 在寺庙里，小和尚突然找我，想让我查一点老和尚的魂魄在哪儿。他寿数未济，我愣找不到。我琢磨还有人能害了老和尚呢，小和尚说他是去北海收魂，结果自己魂丢了。 严三说道：“ 好像是位北海龙王留客，这个很奇怪吧？” 蓝河无语，北元的事情原来是找了不动法师去解决啊，那面子可够大的。而且都说了北海这地儿说是海，其实就是水池子，拢共也没多深，龙王王八还差不多。一说到龙，蓝河想起了什么，很久以前和窦老爷子聊天时，他说京城盛传的四条龙， 北新桥一条，高亮桥一条，黑龙潭一条，剩下北海也有一条。事实证明，北新桥下的只是龙形镇，高亮桥和黑龙潭不清楚，这北海看来是有一条啊。但根据蓝河的经验和严三比较平静的死人脸看，所谓的龙，蓝河问道：“柳门？”严三汉道：“ 对，好像是常家的，一宿多年不知怎么醒了，海上留客，不动法师就是去海上为人收魂，结果自己好像也中招了。” 柳门三家，柳家有香柳血统，常家通常，常虫乃蛇也，蟒家为蟒蛇。蓝河心里咯噔一下，缓缓和宋福潭对视了一眼，他怎么隐隐觉得不太对呢？按理说，即便阵物已定，仙家们的正常活动也不受影响，这常家也没做太天怒人怨的事儿啊，还比不上当初柳十三的动作大，算是拿法了两人而已。可问题是，宋福潭说道：“ 柳十三也是从潜修中醒来，当时他说，兴许是温室效应。” 蓝河喃喃道：“ 对啊，我们当时都当笑话听呢。” 那时候阵物未定，柳十三醒来后碰瓷的恶劣行为，大家都觉得便和温室效应无关，很大可能就是阵物失效的连锁影响，并未过多在意，解决掉就算了，和其他事件一样。柳门潜修怎么会突然醒来呢？而且这还快冬天了，能够留住不动法师也足见其本事。近几十年，除了柳十三，就只有北顶娘娘庙那位柳爷来发过一次火，由此就知道潜修仙家重现有多么的少见。因此，不管这常家的之后还会做什么，是否会被阵物压制，其本身潜修多年醒来这个动作都让人觉得很奇怪。阵物已定，不是什么连锁反应，难不成北原的人刨了他老窝？严三也领会了他们的意思，本来他也是觉得奇怪才来找他们。 我可问过了，这会儿去海上的游客特少，管理人员也没有惊扰，再者往年清理也未曾深入到能影响到他的地步。 心砰砰跳啊，蓝河道：“ 哎呀，这样吧，我通知柳十三去觉慧寺吧，还有胡大姑娘。” 待到了觉慧寺，蓝河的家仙们也齐聚此处了。柳十三正嚷嚷着：“ 什么北海龙王啊，吹吧就，我知道他，常家的小水蛇，代代占据池子，躲在那儿修炼，紫禁城都进不了。皇家园林里正经有本事的柳门，就要数从前圆明园里的两条。哎，他见了我还得叫声叔叔呢。” 他自己乐意吹牛，却不爱看同门吹牛，甚至很鄙夷。对方把个水池子吹成了海域，那你知道他怎么醒来的吗？或者说，你当初到底是怎么醒来的？蓝河问道。柳十三见他来了，迟疑道：“ 哎呀，这个我都不知道，我自己就这么醒来了。哎，不是温室效应吗？反正醒来后，我一看大好的机会，旁边有人在修桥，我就去捞香了。” 胡的姑娘沉着脸坐在一处，她缓缓道：“ 此蛇也曾挂号常家十五，真名月圆，北海潜修多年，不知何故醒来。另外，我检查过所有阵物，都安然无恙。” 胡的姑娘也敏锐，因此常月圆还没兴起大风大浪，光是醒来，她就放在心上了。何况她心底一直压着另一件事儿，没说罢了。哎，咱们先不发散思维了，去看看不动法师。蓝河道：“ 对，兴许就是柳门注定要现世了。” 严三说道：“ 我本来还挺担心的，但看你们这一个个如临大敌的样子，又觉得没必要吧。哎，这北海龙王又非真龙。” 他说的主要是胡大姑娘和蓝河，尤其是胡大姑娘，这位妙感山当差的。 北海龙王的名头说起来大，也在京城留下了传说，却非真的北海，更非真龙。蓝河本来就有后遗症，挺紧张的，一听说就疯狂胡思乱想。他虽然对严三笑了笑，但心中确实仍有不妙的预感。对了，老白不在？蓝河想起来问道。严三说， 啊，没，回阴司办事去了。 他们进了禅房，就见不动法师毫无知觉地躺在床上，几个和尚正在旁边闭目念经。司空睁眼见到他们来，起身核实。 司空法师，不动法师当时是一个人去的吗？ 蓝河问道。司空叹道， 哎呀，是啊，原是看明了这位龙王的来历，师父觉得自己一人足矣，谁知竟落魂了。 蓝河简短的道， 那就把不动法师救回来再说吧，魂魄不能离体太久的。还有那头一位被留客的， 既然不动法师出事，那人必然也没能回来。这位龙王海上留客已经留了两位了，够斗地主了，就怕他不只想要斗地主，想要开派对。 哎呀，怕是要慎重小心啊。 另一个法师思明道， 方丈当时也觉得这长仙好收服，结果中招，可见他很不简单。来爷，您的话。 没错，来老爷是大流氓，但经验修为确实不如方丈的。 再不简单也要按照修行基本发展，那小水蛇两百年能修出个什么样子，他原在京城地界压根就不算什么顶尖高手。 正经在京城武力值能排上号的柳十三凶神恶煞地吐了吐蛇信，脸上的疤痕愈显得狰狞了。 蓝河怎么了？当初他把我按在地上打的。 思明没说话，宋福坦补充道， 倒也不用这么自豪的口吻吧。 柳十三说得一脸尴尬，一时忘情了。蓝河在觉慧寺探望不动法师之际，粉丝都已经在网上狂舞了。他参加那活动是有直播间全程直播的，在主持人调侃蓝河和宋福谈的时候，观看的网友还只是随便笑笑。这年头开这种玩笑算啥呀？接着看到蓝河和宋福谈疑似生气，起身就要走人，吃瓜群众的兴致这才提起来。嚯，闹大才好看呢。谁知道蓝河离场之前还来了句是和好基友一起上厕所，久久未回来。如此刺激，直播间全员都要疯掉了，继而被 CP 粉占领。虽然后来官方有说明蓝河临时有事请假，但大家哪能理会呀。 如果这还不算真，我宣布从此每一年的今天就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。 这个说明很没力度啊，办什么急事还需要宋福堂跟着一起离开？ 就按着我的头磕呗。 热，这么恋爱脑还想演高僧？ 一时搞不清楚楼上是粉还是黑啊。 路过，不觉得这俩人真的很有问题吗？是不是真的在搞断袖啊？楼上用词真复古，还断袖。我觉得只是 CP 粉狂欢吧。蓝河看起来不像 gay 啊。上次陈星阳在微博吐槽，听说蓝河送了女性朋友荧光粉口红，惨遭唾弃。陈星阳编的吧？我们蓝河按照自己的唇色选都不会错。虽然今晚很真，但是他提前走了，最近又没新作品，我想看到新鲜的蓝河啊。 鬼区到底啥时候定档？ 听说业内送审了，但是这片子看名字就知道过审难度大了，鬼知道要改多久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